动的热烈追求，知道你没有拒绝，心中暗爽的感觉，旁人是无法了解。虽然我身高不够，虽然我没车没钱，虽然追你的人多，但请你见我一面。 虽然你家住很远，不住在我家旁边，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。 可能你不太了解， 可能你觉得新鲜， 但请你知道一点，我对你很有感觉。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都会因担心而幸福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跌跌心间，我的心保证不浪费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一首歌周杰伦打的是温情牌，而且呢还有一些人生寓意的表达。仔细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。爷爷泡的茶， 爷爷泡的茶，给了一种味道的家，爷爷泡的茶，听说明日都不能， 续来分享一下陈慧琳《一切很美只因有你》。 自我有着你，快活我太多，日日让种种感觉好好的察觉，教我更喜爱着我。能够有你，纵有挫折不难过，仍旧总知我未怕跌堕。旁人问你是谁，你是谁，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。星也请进眼中，海也跟我相拥，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始，有你一切因你发起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。 爱情当然带给我们很多的烦恼，但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。继续来分享到王若琳《有你的快乐》。 这一切